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97集，两个男人吓得脸色煞白，一个字说不出口，撑着整个房子重量的男人却仿若在撑伞，表情正常，没有一丝异常。他再次开口： 穆慧薛，我找他。 两个男人愣住了，安德烈抬起头： 带我找他。 平头男人心想： 你他妈只会这两句中文吗？ 七天后，北京朝阳区，唐默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他的双眼没有焦距，几秒后才慢慢凝住神。在他醒来的一瞬间，傅文铎也睁开眼转头看他。那一刻，傅文铎忽然觉得眼前的青年忽然多了种玄妙诡谲的气质，但是再一看，唐默已经恢复正常，只是略显疲惫。两人看着对方，不用言语便明白了双方的意思。傅文铎拿出一包饼干，唐默接过吃了两片，恢复体力，又喝了口水。傅文铎开门见山： 小的奖励是什么？ 唐默放下水，抬头看他。对傅文铎来说，唐默是昏迷了七天，对唐默来说，他却一直听得到周围的动静，也知道傅文铎勾自己手指的事。然而他一睁开眼，这男人又是这副非常淡定的样子，仿佛这几天偷偷摸摸勾人手指的不是他。唐默靠着墙盘腿坐在床上，抬头看着傅文铎。半晌后，他忽然说： 是你先暗恋我的吧？ 傅文铎猛地怔住，唐默仰着头： 我想明白了，那天晚上的答案我大概知道了。维克多，是你输了。 声音顿住，唐默继续说： 哦对，不过这件事不重要，先放在一边。刚才你问我夏娃的奖励，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昏迷的时候似乎做了一场很长的梦，梦里的东西我醒来的那一刻就全忘了。你的表情有点古怪，发生什么了？ 你说发生什么了？微弱的阳光透过蓝色的玻璃幕墙照射进屋内，映在床边的地上。在唐默说完这句话后，两人间有一段短暂的沉默。唐默仰头看着傅文铎，傅文铎看着他，慢慢地眯起眼睛。 不重要。 唐默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勾起唇角反问： 比起夏娃的奖励重要？ 傅文铎突然一手按墙，将盘腿坐在床上的青年圈在身下。七天前事发突然，傅文铎随便找了一栋写字楼将昏迷的唐默安顿下来。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办公室内侧的小卧室，空间比较狭窄，也很隐蔽，床只有1.2米，紧贴着墙，方便傅文铎突然壁咚。两人的距离急剧缩近，静静地对视片刻，傅文铎忽然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生日的？ 唐默愣住，傅文铎挑了挑眉： 去年12月，老外婆的怪物山谷，你的秘密是有个暗恋很久的人，他的生日是9月9日，所以你会知道你的幸运数字是9。但是我从来不在网络上透露个人信息，包括生日。 唐默神色平静，他维持着被对方圈在墙与胸膛之间的姿势，干脆向后一仰，靠在墙上，淡淡地说： 谁说是你？ 傅文铎难得露出惊讶的表情： 不是我。 唐默翘着嘴角： 哼，也没说不是你， 傅文铎无言以对。唐默说， 你紧张了傅文铎，换作正常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我开了个玩笑，不会问出刚才那句话。但是无论如何是你先暗恋我的吧。去年二月。 去年二月黑塔还没有降临，唐默和维克多认识半年，两人经常在网络上组队打牌。唐默不喜欢见网友，也不喜欢在网络上泄露自己的信息，从不参加线下桥牌比赛。维克多比他更神秘，连年龄都没透露过。去不了高手云集的线下桥牌比赛，二月的时候，圈子里有人组织了一场网络桥牌大赛。正巧那段时间，维克多经常上线，两人就报了名，不过没进决赛。半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维克多忽然在 QQ 上给唐默留言，告诉他自己第二天有事来不了了。唐默没想太多，他知道维克多工作一向很忙，现在想来傅文铎当时可能突然有了任务。不过那次唐默下班回家打开 QQ 看到那则留言时，惊讶大于失望。 明天有事来不了了，抱歉。 五分钟后， 下周去苏州出差，见面吗？ 唐默没有立刻答应，那时的他对维克多有点好感，却不至于说喜欢。维克多好像一杯冷咖啡，香味并不够浓郁，他很想尝一口，真切感受藏在冰冷温度下的醇厚，又不想打破自己从不见网友的习惯。更何况万一就见光死了呢？犹豫了几天，看到维克多又上线，唐默考虑再三回复， 你方便的话可以。 维克多却沉默许久回答他， 抱歉，临时改变行程去不了了。 唐默愣了半天才回答， 好。 这种感觉顿时古怪起来，他做足了心理准备去见维克多，对方却一口回绝。唐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对维克多真正有了关于喜欢的好感，但是这件事绝对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对维克多的感觉更多的在于那种极为契合的默契度，不用言语的配合，强大而又有决策力的维克多吸引着他，引力很强，却不是黑洞。自那以后，他更在意对方，那种好感也渐渐变成了只要对方提出见面，他再也不会犹豫。唐默靠着墙壁微笑着分析道， 以你的性格和身份，如果不是真的很想见面，绝对不会去见一个网友。所以去年二月。 这个青年聪明到过分，不过这种聪明和敏锐正是傅文铎最喜欢的地方。他对唐默的问题避而不谈，闭上眼睛思索了许久，开口， 前年十月。 唐默身体一顿，傅文铎勾起唇角，他知道自己猜对了。16年十月，莫唐和维克多刚认识三个月，他们是在一场网络桥牌游戏上认识的，当时两人还不是队友，是对手。傅文铎在唐默的上家，明明是对手，唐默却觉察到旁边位子上的这个人和自己的步调完全一致，每一个想法和出牌的套路都与自己有种诡秘的契合。那局游戏是唐默输了，他的队友实在菜到大神都带不动，输得干干脆脆。游戏结束后，唐默就加了傅文铎好友，在他们玩的桥牌平台上，加好友时系统会自动发送给对方一句问候，唐默的问候还没发出去，他的信息栏就亮了， 你的牌打得太好了，交个朋友吧。你的牌打得太好了，交个朋友吧。 两人的发言仅仅相差一秒，唐默微微一愣，下意识地念出了这个名字， 维克多。 之后随便聊了几句就加了 QQ 好友，接着就是一起组队打牌的半年。十月的时候，他们匹配到一对 ID 非常有趣的情侣，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来日方长，另一个叫我叫方长。这两人名字搞笑，打牌的技术却不差。四人厮杀了五分钟，眼见唐默和傅文铎要赢了，来日方长急道： 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两位大哥给点面子吧， BBU。 唐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打了六个点。维克多却问， BBU 是什么意思？ Bobo U， 我们今天特倒霉，碰到的都是大神，连跪十场，给点面子吧大佬，我女朋友说不赢一局绝对不睡。 唐默和傅文铎对赢不赢牌兴趣不大，只在乎打牌的过程，两人直接按了退出。私下聊天时，唐默忽然说了句： 天大地大，生日最大。 你什么时候生日？ 唐默没想到他会说这个。 没，还早。 想了想，他问： 你呢？也算还早。 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谈到两人的生日，且相识尚短，谁都没有透露自己的生日。但是从那以后，唐默就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件事。他细心地注意到傅文铎的那句也算还早。也算这个词很特殊。后来有次唐默推测到了傅文铎的生日，就明白了他那句也算的意思。他的生日刚过，所以说是也算还早。硬是要说谁先暗恋谁，其实很难说出答案。唐默自知心动得很早，或许在第一次见面，他就对维克多产生了一种这个人是特殊的感觉。然而要说喜欢，他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时间，换作傅文铎恐怕也一样。不过唐默面不改色： 你先暗恋我的。 有时间为证，17年2月，就傅文铎的性格和他的身份，他要不是喜欢自己，能来见网友？傅文铎却说： 你先暗恋我的。 也有时间为证，16年10月，要不是有好感，唐默为什么要去注意一个网友的生日，还千方百计地猜到了具体时间，又不说出来，不蒸馒头争口气。唐默很久没吃过馒头了，却很想争这口气。就像那天晚上傅文铎说出那句话后，唐默迅速地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是喜欢自己的，可是他有点惊讶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自己的，到底他喜欢的是唐默还是莫唐，亦或两者都是。傅文铎垂着眼睛，坚定的目光凝视在唐默的脸上，唐默也不示弱，淡定地看着他。许久，当楼梯附近传来脚步声，唐默笑道： 你幼不幼稚？ 傅文铎收回撑在墙上的手，没回答这句话，却用眼神回应：你不一样幼稚。唐默承认，在某些方面，莫唐和维克多一向非常幼稚。脚步声越来越近，傅文生推开门，惊讶地说： 唐哥，你醒了。 陈珊珊走进屋： 唐默哥哥醒了，怎么样，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唐默从床上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圈，活动了一下身体。 没什么问题，就是几天没吃饭有点饿。傅文铎说我昏了七天，这七天有发生什么事吗？ 陈珊珊从包里拿出一袋压缩饼干。 很多事傅少校没和你说。 小姑娘帮唐默找到了理由。 你刚醒。 唐默撕开饼干袋的动作停了一瞬，他点头默认。 唐哥，夏娃的奖励到底是什么？你快告诉我们。 唐默吃了两块饼干，腹中饥饿感缓解后，他便将饼干放回包里。他认真地看着陈珊珊，神色郑重。 这件事需要珊珊你分析一下。首先，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奖励。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